4月24号星期五的晚上10:09在直播室里面有莫莉和 Kitty 的。 Hello! 是咁今晚敏感时刻呢 ,10:00 呢我哋就会同李亚力倾偈啦。咁10:30先至打俾敏大人嘅。咁而家同 Eric 倾下偈先。Hello, Eric! Hello! Hello! 你好啊。好又到一个礼拜啦。 是啊。 好快嘅时间真係。 是啊。 唔觉有一个星期。 是。头先呢我喺咪后呢跟住同李亚力打俾李亚力嘅时候问李亚力咦今日会讲咩啊我吓咗个突㗎。我好記得頭先我發現嚇咁樣， 點解咧？ 因為平時咧，你阿力講嘅劇講嘅劇或者戲都係一啲好有深度啦，或者好啲好爆破、好震撼個視覺嗰啲嘅。但係跟住佢突然間同我講，佢話我今日講卡通片。 哦，咁我更加期待喎。唔係因為佢揀嗰啲咧，可能即係都有啲特別元素喺度嘅， 係啦。唔係我哋睇嗰啲 Elsa， 唔知咧 ，Eric 咁你介紹邊套咧？其實 Elsa 都係適合大人睇嘅喎， 即系你个 系啦，佢意味深长嘅，其实都系。咁你啊，你今日想介绍边套咧？ 嗱，今日想讲一套咧，可能真系唔系太多朋友睇过或者记得嘅。 嗯。 咁啊，趁因为 N 站就开始播好多旧嘅戏同旧嘅卡通啦，咁啊，顺便攞嚟讲下，因为其实我第一次睇嗰阵咧，都对佢留一个好好嘅同埋一个好深嘅印象。 系 咁呢一套咧就叫做《海潮之声》。 嗯，咩嚟噶？ 真系未听过喎。 系啊， 或者有 海潮我听过， 唔系我 之声我听过， 或者有另一个名嘅叫做《细听浪涛》。 都冇听过， 都冇印象。O K， 梗系啦，因为你哋太后生啦， 唔关事。 呢套咧系一套 O V A 嚟嘅 ，O V A 咧即系话佢基本上佢短啲嘅， 嗯， 即系佢唔系上戏院嘅动画啦。 系 咁佢原出嗰阵咧就系即系 O V A 嘅 video 啦，即系直接就出录影带嘅。咁有阵时咧佢会用呢个长度咧去拍咗一啲卡通片之后咧就播电视台嘅。 嗯 ，O K， 咁呢个正咧就喺电视台播嘅一个 O V A。 系 咁咧就1993年嘅。咁制作单位咧其实大家都熟嘅就系吉卜力工作室。 系 系啊，即系同龙猫嗰个啦，嗰个工作室。 系。 咁佢呢个海潮之声呢就改编自一个1990年嘅一个爱情小说嘅。 嗯。 原作者呢叫冰室牙子啊。咁嚟到动画版呢就搵咗一个导演呢就係、是、望月冲字。都系冇印象啊！大家 冇啊，真系好少睇啊！ 日本人咯，应该 系好叻喎你， 好嘢，好嘢。咁啊，吉卜力嘅一般嘅动画咧，都系关两个人事嘅，一个就宫崎骏啦，大家都知啦，一个就 系 高田勋啦，即系咁所以呢一套咧，算系吉卜力制工作室嘅第一套同佢两个完全冇关系嘅作品嚟嘅。 哦， 所以我开头睇嗰阵都要系假嘅。 嗯。 点解有吉卜力个乜，但系冇佢啲人嘅？ 应该唔会偷咗佢个乜嚟？ 系啦，咁我的而且确系1990年嗰阵睇嘅，所以嗰阵时候都有好印象嘅深刻。我都唔记得我喺边度睇，类似系电视上睇。 系 咁后屘我千辛万苦先揾到嗰啲VCD 啦。 系 咁所以咧好辛苦先累积翻嚟。咁啊，估唔到今日可以喺 N 站睇到，咁啊非常之，我已经重睇咗次噶啦。 即系好经典喎、啊！佢竟然而家揾翻啲经典嘢。 算是很经典的，因为第一他吉卜力的所有作品他都出晒啦，所以基本上这个都不会遗留的。而且呢其实他在播出那阵，因为很得意的，他不知道为什么他首播那阵是下午4点，不知道给谁看。 嗯， 小朋友。 就是小朋友。 儿童时段嘛， 他放学啱啱是吧， 他就写大学生的。 大学生都放学、啊，都放学、 啊，大学生要打工， 都放工噶、 啊， 大人都放工。 好啦，总之咧，嗰啲时段咧，佢就可以攞到成17.4% 嘅收视率，咁喺日本啊算系非常之高。咁啊之后咧，仲攞咗一个叫银河奖，系一个日本电视节目嘅最高荣誉奖嚟嘅。咁即系我虽然知，其实佢呢套卡通嘅实力系好够嘅，系啦。咁咧如果你觉得佢有一个好单纯嘅，当然好可以好清新嘅一个爱情故事去睇嘅。咁因为咧嗰个女作家写出嚟咧，嗰啲情怀，写少男嘅情怀咧，都非常之有一手。即系你唔会觉得好立嘅。咁所以咧就所以点解佢会有好多几好嘅口碑，咁亦都啱嘅。咁同埋咧 嗰、那個呢套卡通最我自己覺得就係、是、因為我都係音樂人啦。咁我覺得值得一讚咧，就係佢個配樂， 係 因為佢大部分嘅配樂咧，好似就鹿仔喺度走嚟走去咁。 係 係。咁啊，對於呢啲少男少女情懷啊、心如鹿撞呢啲咧，就好襯。 嗯。 咁啊，真係英記一功啦呢樣嘢。係係啦。咁所以咧就睇完之後咧就好深刻印象。 係。大概個故仔係講咩咧？ 要講下啦喎。咁咧其實佢好。小人嘅啫，唔系再好少角色嘅啫，卡通嘅人。咁咧就主角啦，叫阿托啦， 嗯嗯， 即系开拓个托啊，咁就叫阿托啦，真系。咁咧佢有个女主角嘅叫做李家子， 嗯， 啊，咁咧仲有一个暖男嘅同学，呢、這个暖男同学同阿托咧就非常之好朋友嘅，叫阿峰， 系。 OK， 三角关系啊，跟住 主要系三角嘅啫。咁 情怀嘢，三角关系， 咪情感嘢咯？呢啲咪系咯？ 咁系正常啦、 啊，系咯、 哎，学生时代系呢啲噶啦。 系啊， 即系三角关系啊。 咁又唔算好明显嘅。咁咧，其实主要系因为咧，呢、這个李家子咧系由东京嚟嘅。 嗯。 咁佢哋呢啲角色嘅生活嘅地方咧，读书嘅地方咧，就系属于叫做高资源嘅一个地方。咁、你咁样讲啦，即系中环同呢个沙田咁上下啦。 哦， 吓、你明唔明啊？即系 明啊， 系咁样啦。 我明啊。 好啦，咁咧嘅故事发生咧，就系、是、应该系佢哋最后一个高中时代嘅嗰、那个叫做毕业旅行前。几多小时间？ 嗯， 啊，咁应该下学期啦，你当下学期。 系， 咁咧就呢个李家智咧就由呢个东京咧去到高知县。 嗯 ，OK， 咁咧就跟住妈咪咁样去到住，咁咧转校啦，咁转校生嘅情况。 系， 咁咧因为佢第一东京人啦，时髦啲啦，靓啲啦，又好啲啦。咁咧通常呢啲情况咧就系男同学咧就系、是、哇刮目相看啦。 系啦，即系嗰啲插班生系嘛？ 系啦， 突然之间空降咗个美女嚟咁。 系啦，咁女仔就梗系咩啦， 妒忌佢啦， 妒忌啦， 系啊。 咁开头冇乜朋友嘅， 嗯， 咁来去都系自己即系独行独行一个咁就算啦， 嗯。 咁就后尾咁佢有讲好琐碎嘅事，开头慢慢铺嘅， 嗯。 咁跟住佢有个好朋友啦，终于识到个好朋友啦， 系。 咁就跟住佢哋要去佢哋有啲叫毕业旅行。即系日本有啲咁噶嘛，高中生活，即系你要毕业啦 ，before 你去考高考之前，你就要去一次旅行先。 吓，我仲以为考完试先有得去添， 系咯？ 唔系噶，佢哋系佢哋系嗱，我咁计啦，佢哋系高中二年班嘅暑假去。 OK， 咁啊， 佢哋读到高中三年班嘅，使唔使噶？定系唔使？ 三年班，但系佢三年系我嚟冲噶啦，读考试噶啦，所以冇得玩噶啦。咁所以基本上咧，高中三年班畢業都係一係讀大學做嘢噶啦，都冇暑假噶啦，係咪？咁所以咧，基本上咧，佢哋叫做高中生活裏面最後一個暑假啦，最後一個回憶啦。咁咧，佢哋咧就去好遠嘅地方嘅，去到夏威夷嘅。 哇！咁啊，學生去夏威夷， 系啊，唔知点解嘅。 一年一次，唔系唔系，一生人一次啊嘛。 我中学嗰阵时毕业旅行，长洲都冇、啊。 冇咁啊，俾 OK OK。 咁咧就喺呢个过程里边咧，就好得意啊！李家智咧就同阿托咧就借咗一大笔钱，因为基本上咧。佢哋帶好多錢去玩咁啊，咁但係咧，阿托咧就冇乜用錢嘅，慳住用。咁所以咧，就臨翻去日本之前咧，佢就借咗錢。咁借咗錢好奇怪啊！即係唔知翻去學校之後咧，就冇唔記得咗件事。即好似咁，又唔想問啦，就好似好少家咁。咁突然間咧，就佢哋其中嘅同學咧就嚟打俾阿托，就話：我哋而家喺機場同阿李家子同一個同學 A， 一個女仔嚟嘅，咁就話。本来我哋去大阪，因为佢哋去大阪好近咁。去大阪睇音乐会嘅，而家佢话要去东京，吓咗一跳。咁啊，个女仔唔肯去。咁就叫咗阿托咧过嚟，想劝咗阿李家子唔好去嘅。咁但系咧，一翻到去，一去到机场咧，就佢知道个原因之后咧，就最后咧呢、這个阿托咧就主动咧就同阿李家子咧去东京。 但系个原因唔讲得，而家唔剧透嘅。 讲得， 爱情故仔变咗债仔故仔， 系咯，夹咗佢翻去东京， 系啊，绑架佢。 因为佢嗰个父母离婚啊嘛，咁其实咧，佢好挂住东京嘅生活，好挂住东京嘅爸爸，同埋好挂住东京自己间房。 哦， 咁所以佢就想翻去啦。咁当然啦，翻去之后就 就發覺是兩回事啦。 嗯， 咁啊兩回事，咁就佢爸爸亦都唔想佢再嚟東京揾佢咁樣，即係都好好慘，好傷心。係、 嗯、 咁、因為阿托係佢係外地嚟噶嘛，咁所以咧李家超嘅爸爸咧就俾佢俾啲錢佢去酒店開一間房過一夜，咁第二日先搭飛機翻去高志遠。 嗯，順便還埋債。 係啊係啊係真還咗，真嘅。 真係還咗債。 嗰晚咧。因為佢唔知道發生咩事噶嘛，阿托咁咧，突然間咧就呢個阿李家超突然間出現喺佢酒店房嗰度， 嚇、啊、哇咁鹹濕嘅，突然間 係清晨啲，清晨啲，係真 係傾下心事啫，可能 傾下心事，咁佢就喊苦喊不咁嚟到啦，咁啊而家佢嗰間房已經變曬啦，連間房嘅顏色都冇埋，即係唔同咗啦，我喺度住嘅，呢間房係我爸爸俾錢，我今晚喺度瞓。即系好任性噶咯，咁啊当然即系冇办法噶啦，咁啊摆咗即系佢个女仔就喺度瞓啦，咁啊男主角咧阿托咧就喺个好经典嘅喺个浴缸度瞓咗嘛， 哦，系啊，嗰啲清洁嗰啲故仔通常都系咁， 系啦系啦系啊，就冇嘢发生过嘅， 咁我宁愿瞓地下，浴缸冻冰冰， 唔系啊，通常男仔瞓跟住之后个唯美感重好多噶， 即系瞓喺个浴缸嗰度， 系啊，韩国啲电视剧都系咁噶， 但系佢呢个系卡通人物嚟噶。 同埋你瞓喺浴缸度，第二朝先会瞓喺镜噶嘛？ 系咯。 好啦，咁呢件事系最，其实就系成套卡通嘅核心嘅一件事。 嗯， 因为呢件事咧翻咗去之后咧，其实就俾全套乱晒龙嘅。 哦，梗系啦，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实唔理你 系 咪浴缸 两个自己去咗东京嘅。 哦，系咯系咯。 我哋个观念要远啲。 哦， 两两个。 你又 呢件事咧？ 头先话我，你系咩嘢？ 谂下啦，你高中学时代同个男同学去咗澳门一晚，哇，几大件事先？ 系， 即系虽然好近啊， 但 你去咗嗰下咧，过咗晚呢下嘢就好大件事。 系系， 咁就一路翻去就传啦，传到好唔开心啦。 嗯， 咁咧亦都令到咧，班上嘅女同学咧就同阿李家子发生好多摩擦啦。 嗯， 咁咧但系呢个托咧，其实佢又觉得诶唔关我事喎，其实我冇嘢噶嘛，即系佢冇 feel 噶嘛。即係佢有 feel 嘅，其實，但係佢冇 扮冇 feel 嘢噶嘛， 冇做過嘢啫，係啊。 佢點解會冇 feel 咧？因為佢知道佢個戀男同學阿峰咧係中意李家子， 又係呢啲。 但係佢嘅行為已經表達咗出嚟啦。 我咧有九三年啊， 都係啫。唔係，我想講而家嘅橋段都係咁噶，逢係中學嘅就係咁噶啦。 冇錯啦，咁最後當然啦，因為其實佢係倒序嘅，咁其實個古仔一開始嗰陣咧，其實阿托咧已經喺東京嘅大學翻緊學噶啦，咁咧佢就喺個月台度偶然見到好熟悉嘅身影，咁但係佢又唔肯定嘅，咁啊翻到去，咁啊佢哋第一年大學嘅暑假咧就要開嗰啲畢業同學會嘅，咁一齊翻鄉下，咁啊所有大啲同學翻翻嚟噶啦，咁咧就大家傾偈，咁啊傾即係。两个因为个女同学而嗌交嘅两个男角咧，咁诶和好如初啦，当然要系咪？跟住咧就仲要咧经过人哋把口咧，就好行嘅呢啲，就要经过人哋把口咧，先知道咧，即系经过嗰个女个好同学 A 咧，先知道李家智咧，其实咧佢系去特登喺呢个时间去东京揾一个佢好重视嘅人。 嗯， 咁大家都唔知系边个。 嗯，系。 啊，咁佢就留咗句说话啫，就系我嗰个人咧，为咗佢瞓浴缸嘅。 哦， 咁所以嗰一刻咧，佢先知道咧，原来咧，即系当然佢自己系有中意李家智嘅部分， 系， 但系亦都系咧嗰一刻咧，先知道李家智其实中意佢嘅。 嗯， 咁虽然系一啲好行好行嘅一啲青春嘅爱情故事吓， 系， 咁但系咧，因为其实佢都成日都坑得个钟度嘅啫。 嗯。 睇下落真係好流暢，你唔會覺得佢特登塞啲劇情啊，或者咁，或者佢突然間要做一啲好特殊嘅嘢，其實睇落去咧好淡。 嗯， 咁但係咧，佢同佢嗰個名個戲名差唔多，即係譬如海潮之聲或者細艇浪淘都好啊。其實如果你聽潮水，你企喺海邊或者碼頭邊聽潮水聲，其實好細。 嗯， 係嘛？咁但係你睇下而家，如果你瞓唔著覺咧，有人都叫你聽啲海浪聲。系嘛？咁即系话，其实呢啲声音咧，好多时候我哋唔系太觉得佢存在，但系咧，其实佢真系影响紧我哋。咁呢个古仔嗰个对于爱情观嗰个写法咧，就正正系呢个书名嗰个表达嘅想表达嘅主题咯。咁同埋佢呢个对于呢个青春爱情啊，即系青春先独有嘅一种 愛情嘅感覺咧，咁已經寫得好好噶啦。因為其實佢最尾個 ending 咧係大好結局嚟嘅， 嗯， 即係佢兩個真係喺東京再遇翻嘅。 係係係。 咁你明白啦？佢仲好，因為九幾年嗰陣咧係冇電話嘅，冇手提電話， 係得 call 機啊。 佢哋都 call 機都未有， 卡通裏邊係冇 call 機嘅。 係佢哋都失咗聯絡啦。 係 啊， 係啦係啦，咁啊直情唔知道噶嘛。咁亦都女主角亦都唔知道男主角去咗東京讀書噶嘛。好啦，咁如果你有睇開追開一啲愛日本式嘅愛情故事咧，佢其實介乎喺情書同東京愛的故事中間， 嗯， 因為情書都係講高中嘅一種錯摸式嘅愛情啦，你知道你中意佢，但你唔知佢中意你，雙方都係咁樣，咁所以其實就冇交集嘅，東京愛的故事咧就係個女主角好強嘅，好強勢嘅，好任性嘅，好似咩都係揾嗰個男主角笨咁樣，但其實咧最在乎咧就係個男主角咁。咁但係佢啱啱喺中間嗰陣時，啱啱係93年咧就係東京愛的故事出現嘅時候嚟，咁之後就情書啦。咁所以喺當一刻咧嗰個時代，根據當年日本嘅環境咧，呢一種點到即止嘅愛情故事咧係非常之好賣嘅。咁亦都所以難得咧，係咧，宮崎駿睇完視片，根據傳說啦，即係佢哋而家講翻出嚟，佢話睇完傳說就鬧呢套片嘅，拍得唔好嘅。咁但係咧，最好笑就佢隔離嗰個咧就話：，哇！喺望月沖沖字望月自沖，咁即係好驚噶嘛，望月自沖。哎呀死啦！我老細話我拍得差，即係試片嗰陣，跟住話梗唔係啦，佢鬧你即係代表你得啊。 係啊，咁 佢唔得嗰啲咧，淨係 講都唔講，費事講，佢嚇一嚇你啫咁樣。 係啦，咁同埋咧，佢呢個導演拍嘅呢、這個即係呢個手法，即係呢個青春嘅愛情故事咧，其實你都大家知，如果睇咗宮崎駿都知，其實好少呢個題材。 嗯， 其實佢唔係好識拍呢啲嘢。係佢都係啲環保啊，魔幻主義多啲。所以對啲咁實實在在嘅一啲清純式嘅愛情咧，佢的確係一個喺吉卜力嘅製作嘅卡通裏面咧，算係一支毒手咯。 嗯，呢、這個都少有啦，同埋我覺得到而家咧都可能好難拍翻啊，即係時代唔同咗啦，即係個故仔都冇理由再係咁樣發生啦。咁、所以 可能仲分 係啦，仲會失散啊，或者偶遇啊咁嗰啲。 你話你講中個重點， 同埋分肉缸啊，係啦，即係好多橋段咧，而家已經唔會再即係咁樣發生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尋找翻當年嘅情懷咧，即係呢一套就能夠幫你翻去，即係以前中學時代嗰啲清潔 的愛， 冇錯啦。同埋我覺得咧，呢一類戲咧係男仔特別會 buy 嘅，即係譬如好似那些年啊，咩我的少女時代啊嗰啲咧，即係又係講嗰啲嘅時候，你發現咧嗰啲男仔係會特別中意噶。 哦，原來女仔會中意多啲添，因為純純的愛。 哎呀，我冇乜 feel 喎，唔知點解，我係向前看嘅， 我 唔好成日諗翻去中學時代， 我哋 太遠啦。大家可以即係如果想揾翻呢種感覺咧，就睇下 Eric 介紹嘅呢套《海潮之星》啦。好， Thank you. 我哋下個禮拜五再傾過，拜拜。 OK， 好啊，拜拜。 我天真，而我自。 首 The Hearst 嘅《繁星人》啊，时间将近嚟到晚上十点半钟，先睇一节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禁止同反对团体计划在5月1号在港岛区举行集会和游行。职工盟日前申请举办五一游行和集会，警方说接获一个团体通知，打算在5月1号在港岛区举行两个公众集会和一个游行。警方经风险评估之后，认为有关集会和游行属人多聚集的高危活动，有理由相信举行有关活动不单止会增加活动参与者和其他市民感染新型肺炎的风险，亦都会对市民的生命和健康构成重大威胁，危害公共安全和影响他人的权利。房委会表示，考虑到疫情严峻导致经济受挫，为减轻业主供楼压力，今日向参与资助出售单位按揭的银行和财务机构发信，确认并且同意相关机构可以向按揭人提供还息不还本安排，延期偿还本金最多12个月，最迟今年12月31号开始。按揭贷款的还款期亦都获延长最多12个月。发言人说，为鼓励参与财务机构或为购买资助出售单位的人士提供按揭贷款和较优惠的按揭条款，房委会将会提供按揭贷款保证。有关安排适用于资助出售单位的或包括居屋、私人参建居屋、可租可买、租置和六字居计划的一手市场和第二市场计划。中学文凭试开考首科笔试视觉艺术科有3300名考生报考，考评局说首日开考各市场运作大致畅顺，有5人报称身体不适未能够应考，一名考生抵达市场的时候在健康申报表内报称有急性呼吸道感染，最后离开市场没有应考。考评局又说下星期一开考的首科核心科通识将会有大约47700人报考，提醒考生如有不适就不要应考，并且可以在21日内申请成绩评估。全球18亿穆斯林开始一年一度的斋戒月，大部分有穆斯林聚居的国家，特别是中东各国，因应疫情正是采取封锁措施，防止新型冠状病毒传播，包括暂时关闭清真寺，呼吁民众在家祷告，以及加强透过电视、电台和社交媒体直播斋戒月宗教仪式。不过巴基斯坦和印尼继续举行公众参与的祷告活动，巴基斯坦政府在当地穆斯林领袖施压之下作出妥协，容许信众在斋戒月集体祷告，但是要在清真寺内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3509点，是跌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800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751， 日元 107.47， 瑞士法郎 0.973， 加元 1.409， 人民币 7.08， 英镑对美元 1.234， 欧元对美元 1.081， 澳元对美元 0.63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21.73 美元，卖出 1724.41 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今晚同听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18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一两阵雨，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日间温暖。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在生命的道路上，可能会遇到阻碍，例如感染艾滋病病毒，停低抑或向前行，是有得拣的。及早接受抗艾滋病病毒药物治疗，可以抑制病毒数量，维持免疫力，预防并发症，减少传播病毒的机会，生活亦可以重拾正轨，生命就是不停步。上艾滋热线网站 www.2780-2211.com 了解多啲。 学界超声道主持 黄晓莹、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邱君林。咁我今年21岁，喺港大四年级嘅工商管理系学生。咁中学嘅时候咧，就喺校长莫哲拎咗笛子深造组嘅冠军、荣星音乐奖同埋萧嘅深造组季军。入咗大学咧，我就做过中乐团嘅主席。咁喺上年咧，就获选为香港电台第四台嘅乐坛新秀。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为今天相聚饮此杯，要醉的继续醉。 Hello， 我是 Albert。今个礼拜嘅2000靓歌再重聚，我哋回复以往一样，现场唱歌，抒发正能量。同埋你可以打电话嚟点唱添啊！星期日晚2000靓歌再重聚见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9点到12点 ，Albert O 欧瑞强，2000靓歌再重聚。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 Morle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点至12点，李敏、崔杰彤、莫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ue,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10点37分啊，继续星期五晚嘅敏感时刻啊，莫莉 系 系咁喺直播室有 Kitty 同莫莉啦，电话旁边就有敏大人嘅 ，Hello 敏大人 ，Hi，Hello， 系嗱咁啊，敏大人头先咧，李亚力就同我哋推介咗一套卡通片啦， 叫海潮之星 系啦，咁啊卡通片咧我自己好少睇，我谂敏大人同埋莫莉都唔多啦，即系听你哋讲啲煲剧嗰啲都好少话睇卡通片或者动画嘅， 系 咁我想问一下你哋两个中唔中意睇啲人物嘅传记拍成电影咧？ 我中意噶， 我中意噶。 系你哋睇过啲咩咧？我知道莫莉就有睇 The Queen 啦，英女王啦，仲有咧， 大家都有睇。 谂得起有边啲系同啲历史人物有关啊，或者啲影星啊，即系讲下佢一生系点样啊，系好深刻嘅。问大人有冇咧？ 哇，好多都深刻噶喎。 吓， 嗯。但是我最近睇嗰、那个都系 N 字头嗰台啊，睇咗一个 Serial Killer 嘅，都几中意睇嘅。你中唔中意睇呢啲咁嘅 犯罪嘢 案？系啊，犯罪嘢嘅。 我中意啊！我寻晚开始咗睇少少，但系因为我未睇得好多咧，所以我唔敢讲住。佢系讲一啲冤案嘅。 系。 哇！佢咧系好仔细去讲翻当时嗰件案发生啲咩事，即系点解揾到啲乜嘢证据令到佢会被判入狱啦？咁之后点解又会揾得翻系原来唔关佢事噶啦？咁可能佢坐咗明明判咗终身监禁，咪坐咗几十年之后先放翻出嚟。咁佢系啊，解释得好详细。当年仲唔知点解有埋啲片段，因为可能佢拣嗰啲案咧系好轰动，上晒报纸嘅。 嗯 咁所以 連啲 court case 嘅某一啲片段咧，佢都影翻出嚟嘅。係、 嗯、 啊，咁呢個我諗我可以睇多少少嘅時候，先同你哋講下呢啲案咯。係啊，咁但係人物傳記咧，我自己都好中意睇，尤其是有時睇完之後咧，我發覺係會幾中意嗰個人。 嗯， 即係對嗰個人多咗認識之後咧，你會覺得，唉，我有時好似好同情佢啊，或者好代入佢嘅時候咧，就會中意咗佢嘅嘢，或者甚至有啲係佢嘅品牌啊咁樣啦。 嗯， 係啊，咁之前我有睇嗰套McQueen， 即係睇完佢嘅出生，咁我就啊哇，就對佢嘅創作啊，或者中意咗佢嘅牌子嘅嘢啊咁樣啦。咁最近咧，我就睇咗一套咧，係關於一個作者嘅。 嗯， 咁呢部電影咧就係、是、一套真人真事嚟嘅。咁、嗯、所以我就即係睇完之後又揾呢個人嘅資料啦。咁發現嗰套戲咧，其實都八九成拍曬出嚟㗎啦，成個故仔即係對比翻網上面揾到嘅資料。咁呢個作者咧就有咩咁特別咧？就係佢去到後期嘅時候咧、嗯，就犯咗啲案。呢、這個案咧就係佢去冒假冒一啲已故嘅名人，以前嘅一啲嘅明星嘅一啲筆跡，寫信啊，一啲簽名啊，一啲信件啊等等啦、啊，然之後就攞去賣，係、 嗯、 啦，咁之後咧俾人發現咗，因為呢啲即係偽冒嘅行為等等啦、啊嗯，就 FBI 介入添啊，去到調查佢，咁之後咧就佢俾人拉咗嘅。咁喺講呢一個人嘅故事之前咧，咁我想問一下問大人啦、啊嗯，因為問大人會寫書噶嘛，即係作者啊嘛，咁、嗯、其實做一個作者，你覺得最難嘅地方係乜嘢咧？因為咧喺套戲裏面有講到呢一個作者咧，曾經啊嚇，佢係幾出名噶，佢、嗯、寫過幾本咧，都幾受歡迎嘅一啲人物傳記嘅、嗯。但後來因為某一啲事件，就令到佢咧即係聲名好差啦，然之後好老倒啦，冇人再用佢啦。咁、 嗯、 其實真實世界裏面做一個作者最常遇到嘅困難係咩咧？問大人 嚇。真系，我谂如果讲两个极端咯， 嗯、 如果你未曾有成功嘅作品，咁你最难嘅事情就系你点可以吸引到读者嘅兴趣啦。 嗯， 咁如果你已经系好红嘅咧，咁你就系我谂下点样不断去 keep 住人对你嘅兴趣咯。 嗯。即系我觉得作者咧作为一个电影咧，我会唔会好闷啊？我想问，因为作者就系成日喺度写噶嘛。咁如果佢拍成一个电影嘅话，系咪全部镜头都系写啊？ 其实唔系，因为主要咧佢就已经讲佢中间遇到，即系一开头已经讲佢系嗰个事业咧走下坡噶啦，佢系冇得再写书噶啦。咁佢唯有咧就做啲犯法嘅嘢去赚钱，去养佢只猫。同埋去過佢嘅生活，因為已經冇錢交租啦，係老到都咁樣嘅咁樣。 我又要即係去犯法去養貓，只貓好富貴，養嗰只老虎嚟 㗎。唔係，係連窮到睇醫生，即係帶只貓去睇醫生都冇錢啊！ 好貴㗎， 係啊！咁啊，呢一個人咧，呢個作家係啊，不過幾搞笑，佢喺裡面有講咧，其實佢都有賒住啲數，咁嗰間獸醫診所都算係幾有人情味㗎啦。咁啊，呢個作家咧個名叫做 Lee Israel 啊，咁。我哋一阵听首歌翻嚟咧，就讲下佢啊，呢一个人嘅真人真事啦，到底点解会发展到要去即系假冒人哋嘅笔迹，仲最后咧被 FBI 拉咗咧？ 次次见你，我也会被幸福遗留。个个也劝我放弃浪漫的念头。照照镜，我也似只被漠视怪兽。笑笑喊喊，也要我寂寞为寂寞伴奏。辗转多少个秋，望向星空，最美星体不可以碰，在我手中，没半分钟摸不到那面容，最爱失踪，最喜欢的不可以碰，夜已空空，踏遍西东。找不到 他放纵。四处店铺去到了落闸的时候，欠缺配偶，我却要独自街上流。去到派对，我惯要共热闹搏斗，我最能够照顾我事实是事实无有，双手只等对手，空手空等太久，望向星空星体不可以碰，在我手中每半分钟摸不到那炼油，随我失踪最喜欢的不可以碰，夜已空空踏遍西东找不星空，随你星体不可以碰，在我手中没半分钟摸不到那炼油，最爱失踪 听过有 One Promise 的《寂寞的怪兽》咁啊，同阿莫莉啦，同敏大人咧就讲下咧呢一个真人真事啦。咁啊，关于一个作者嘅，佢名咧就叫做 Lee Israel， 佢咧就系一个美国嘅作者嚟嘅。咁佢咧就喺1939年出世啦。咁啊，去到咧60年代到啦，咁佢咧就开始帮嗰啲名人咧去写传记啦。咁其实作者都有好多种啦，咁啊有好多唔同类型嘅书会即系会写出嚟啦。咁呢一个 Lee Israel 咧，就其实佢唔系好特别中意创作嘅啫。咁佢就好中，但系咧佢就好中意写嘢，同埋佢好有呢个写作嘅能力啊，好能够将一啲事实咧即系归纳咗出嚟啦，然之后就再用佢嘅文字去到即系表述翻出嚟咁样样。咁佢就所以一路咧都净系主要系做一啲名人嘅传记，即系做好多嘅资料搜集啊，咁啊，然之后将佢哋嘅嘢撮咗出嚟啊，等等啦。咁啊，做过几本咧系大获好评嘅，系啦，都几出名嘅咁啦。咁啊，直至到咧发生咗一件事，就令到佢嘅事业咧走下坡啦。咁呢一件事咧，都同佢一路做紧嘅嘢有关嘅，亦都系咧写一个人嘅一个传记。咁但系咧，今次咧呢件事咧，就系一本杂志去揾佢做嘅。而呢个人咧，相信敏大人同埋莫莉都听过佢嘅名嘅，就叫做 Estee Lauder。 哦， 系啦。 就是呢个美国化妆品女王啊 ，Estee Lauder。咁咧、原来嗰阵时咧有本杂志咧就叫阿 Lee Israel 咧就去写佢。咁咧就当然希望即系 嘅啫，系咪嗰啲？ 都其实可能系一本嘅，系真系一本咁写嘅。咁可能因为嗰阵时佢好好红啦，好风靡一时啦，咁就希望咧佢可以揾啲 juicy 啲嘅料去写佢。咁、而呢一件事咧，佢系。冇得到嗰、那個Estee Lauder 嘅一個允許嘅， 啊係啊， 係啦，即係本人我冇允許嘅，即係譬如我叫莫莉，你幫我揾敏大人啲材料翻嚟啦，咁我相信 寫本敏大人嘅傳記， 係啦，唔多唔少都係黑嘅，佢可能就會覺得好睇啦咁樣，咁當然敏大人就會覺得，喂你冇啊咁樣啦，即係你冇亂咁寫我啊，你又未得我同意咁，咁原來咧私底下咧 Estee Lauder 咧知道咗呢件事之後咧，係有揾到阿 Lee Israel 咧。去到講嘅，即係話不如你唔好寫啦，即係嗰間嘢叫你寫啫，我唔想你即係無啦啦寫我咁樣。但係咧，Lee Israel 咧就拒絕咗。咁然後咧 ，Estee Lauder 咧就有一個即係，好你有你嘅板斧，我都有我嘅板斧，佢就決定咧出自傳，冇錯啦，就同佢咧同一時間咧諗住同期發行，咁就打你本書咯，你寫我嘛，咁我咪寫翻我自己咯， 同埋我自己最清楚我自己啦， 係啦， 我自己最了解噶嘛，咁寫嘅最真實啦， 係啦，咁所以咧。Lee Israel 咧就唔想即係知道咗呢件事啦，就唔想俾佢真本人咧就飲咗頭啖湯啦。於是咧就好趕咁樣咧就寫咗呢本傳記。咁最後兩本書咧真係差唔多時間去到即係出版嘅發行嘅一齊。咁結果咧 ，Estee Lauder 嗰本書咧即係自己寫嗰本咧就大賣。咁而 Lee Israel 嗰本咧就書嘅銷情就好慘淡啦。咁亦都因為佢即係草草要趕起個功課等等啦，就令到佢嗰個質素咧，比起之前嗰啲又好唔同啦，即係令到人大跌眼鏡啦。就因為呢件事之後咧，佢嗰個名譽就好差啦，然後就冇乜人再揾佢寫書啦。咁冇稿費，冇版税，跟住開始咧 ，Israel 就連生活都有問題啦。連頭先咁講咧，連基本生活費咧都俾唔起。咁咧就譬如佢自己就同只貓住啦，即係好似講到連只貓病咗咧，佢都冇錢去醫佢，而佢間屋咧亦都俾佢嗰個 收租 收係啦，即係嗰個 收咗佬 業主啦，去到催佢交租咁樣啦，咁啊好慘咯。咁佢咧曾經試過去揾佢經理人，即係佢出版社嘅經理人就話：喂，你幫下我啦，我而家咁慘咁樣。咁佢就話：我諗住我再寫啲傳記啊咁樣。咁佢嘅經理人就話：寫咩傳記啫？而家冇人睇呢啲嘢㗎啦，你諗下唔知寫啲乜啦，其他嗰啲嘢。咁佢又唔想，咁跟住佢嘅經理人咧又再話啦。咁你同埋你搞好啲你自己嘅样先啦，即系虽然你就写书啫，但系始终如果你要红啊咁等等，你可能都要见人啊咁噶嘛，同埋你多啲去嗰啲即系作者嗰啲聚会啊，即系识下人，露下面，即系增加下自己嘅曝光啦，即系做下呢啲 social 嘅嘢啦。咁但系呢 Israel 咧就完全唔听得入耳啦，亦都好我行我素， 佢真系要听噶。 系嘛？好，敏大人你分享一下啦。 啊，系点？我分享就系本来我都想睇呢套戏嘅，但我见到个女主角实在太唔 attractive。 但佢好出名啊！ 我知道，但系我就是、我见应该系有睇过以前嘅戏嘅。 系， 但系佢呢个造型好唔搭堂咯，咁所以我就 skip 咗啦。 哦， 所以佢真系应该当年佢真系应该听佢个经理人讲噶。 你但系咧，因为本身我知道后来翻查翻啲资料呢唔係揾佢做㗎。一开头唔係揾佢做同埋唔係揾佢拍㗎呢套戏。係揾啊。 揾呢个女仔。 係啊唔係係啊本身係好似揾啊 Julianne Moore 㗎。咁好靚啊。 但可能都執到个样好差㗎喎。 但而家个 point, 唔係啊个 point 係我唔讨厌嗰个女演员，但我唔记得咗叫咩名啊。但係因为佢嗰个造型。 Melissa McCarthy。 哦，啊呢个系啊，好似律师嚟添啊，真系咪做过啲咩咩？ 做过好多差婆啊，好多笑片嘅，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其实我中意佢噶，但系我见到佢嗰个造型喺呢套戏，我唔开胃，我咪唔睇咯。 哦，都系几唔开胃噶，即系一开头你会点解会咁嘅咧？咁样 即系你揾阿 Julianne Moore 都系唔会睇嘅啦，因为你整到佢好似好老姑婆啊，仲要系嗰种。好固步自封个老公婆啊！ 系你真系睇得太好啦。 系啊，唔系我就睇个 trailer 就咁，我就觉得，我唔想睇啦，因为 我生活中已经见到太多 老姑婆，但系正正就系因为佢嗰个环境同埋佢遭遇系咁啦，即系佢性格咧系令到佢会行呢一条路。我觉得唔多唔少系关事嘅。佢 因为佢个造型啊嘛， 佢造型， 佢个性格决定 影响佢造型系啦， 性格决定造型，造型决定命运啊嘛。 系啦，咁因为佢本身个人就系咁样咯。佢即系佢套戏，我谂尽量模仿翻佢啦。就系、是、去到呢一个年纪中年嘅时候咧。佢冇结婚啦，冇小朋友啦，净系同一只猫住啦。咁啊，讲佢嘅性格系好刚烈啦，脾气好暴躁啦，好自我中心啦。咁人哋经理人叫佢提议佢做嘅嘢，佢唔做啦。咁就 系好多才女都系咁嘅。 你唔系啊？ 你 有结婚啦？你 唔系咁啊？ 你有小朋友啊？ 你又对我哋好好啊？ 系啊！ 我冇见过你发脾气啊！ 你冇咗自我中心啊？ 即系佢觉得。自己有才华嘛，同埋有知识，唔系知识喎，知识喎，即系有 knowledge 啊嘛。咁佢未必系咁啊，即系心理学嚟讲咧，我哋有 big five 嘅，即系有五种嘅，即系我哋睇人系睇大概五个质素，其中一种最奠定你能否成功嘅就系 agreeableness 啊，即系你同人能唔能够和谐共处啊？ 系 啦，咁你我睇嗰个造型，哇，佢个 agreeableness 系零嘅咯，咁所以连呢个 audience 佢都吸引唔到啦，咁样咯。 嗯， 我证明啊 ，Kitty 系好包容嘅。 即系我 大爱啊，佢系 我唔系睇样系嘛，我真系睇戏咁 样。睇戏， 因为 唔系亦都系唔系证明啊 ，Kitty 系睇到冇戏睇。 系我都想讲，但我本来收翻难讲。 佢直头系 I have finished Netflix。 但我觉得喜出望外呢套戏，即系佢嗰个古仔后尾系都几刺激嘅。咁、我再补充翻少少，点解即系阿敏大人觉得咁唔开胃啦？咁样咁头先讲到 造型啫， 造型唔开胃啦。咁讲到佢嘅性格就话好倔强啊。咁而佢亦都冇乜爱情嘅滋润啦。咁里面轻轻又提到佢之前有一段感情嘅，而佢嘅 partner 咧系一个女士嚟嘅。咁就系因为嗰个女士后尾。有一幕就讲翻佢哋相遇啊，咁样即系讲翻啦。咁、那、嗰个女士都对佢有好多嘢有怨言嘅，即系话佢性格唔好啊，唔系好就人啊等等。所以其实佢哋即系完咗段关系，就算再约翻佢出嚟都好啦。佢嗰个曾经嘅伴侣对佢都好冷淡，或者冇乜好怜惜之情咁样，见到佢好惨都冇嘅咁。 所以我 feel 到其实 Kitty 系有同情心咯，因为我睇个 trailer 咧，我已经觉得这个造型的这个人呢都应该是固步自封的、就看到是都看到是没有情线的了。 嗯是啊 是啊。这个造型怎么会有情线呢咁即係我又冇乜機會有睇福利啦，就算即係唔會有個俊男嚟追佢啦，跟住就知道Kitty 一陣會講埋啦，緊張個 part 啦，就係、是、呢、這個人應該係即係犯罪㗎啦，開始咁樣啦，咁佢一係犯呢，犯啲佢應該叫做嗰啲係偽造文件啦，咁跟住我已經計完啦，咁點解我唔睇一套愛情故事呢？點解我唔就睇一套睇嗰啲叫 heist movie 啊，淨係睇到打劫嘅咧？嚇！咁同埋老實講啦，呢個作家又唔係超出名喎。 係。 咁、所以我放棄咗，我係好 calculating 我個人。 冇錯，但係好可惜，你避得過一時，避唔到一世。今日我都係要逼你聽。 係啊，結果Kitty 就會話埋俾我聽係點啊。 但係好好，我只係用短短一個鐘頭嘅時間，就代你睇咗兩個鐘頭嘅，都慳翻啦， 慳翻一個鐘頭啊。 咁我哋聽一首歌啦，新聞翻嚟就講我哋最緊張嗰個環節到底啊，呢一個嘅女作家點樣去到偽冒一啲文件，最後。佢嘅下場又係點咧？ 除了會痛，一切都未好；除了挫折，面前仍有路；除了厭世，總有某些修補可以做。残破世界令人学成，悲观中找鼓舞，来舒减身边恐怖。能照料你，日子都不算早，尽量去弥补。 难逃那烦恼，修修补补，乱世中一起苍老，沿途在修理着熄了的曙光，祝你在乱流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望穿我这种健壮非健壮，形势坏透只好对抗，由我硬撑着使你心安。 Dear Jane， 银河修理员。室外气温二十九度，相对湿度84%。先听一节11点新闻。 陈思表达中华民族对真理追求的坚毅和执着，体验探索自然和宇宙的文化传承。按照计划，中国今年利用长征五号发射火星探测器，进行围绕火星、着陆和探测等的任务。探测器大约需要7个月飞抵火星。航天局说，在太阳系八大行星之中，火星和地球距离较近，自转周期相约，有春夏秋冬四季。通过探索火星能够协助研究地球的演变和未来发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3465点，跌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796点，跌不够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45，瑞士法郎0.975，加元1.41，人民币7.082，英镑对美元1.233，欧元对美元1.081，澳元对美元0.637，新西兰元对美元0.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8.96美元，卖出1721.6美元。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录得1-2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今晚同听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18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1-2阵雨，随后2-3日天色逐渐好转，日间温暖。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4月29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通知书已列明今年重估的应课差饷租值，如果要反对，必须在5月底前以书面提出。假如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21520111联络差饷物业估价处。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明，但你又做唔到，咁好难帮你。 上帝份上脱稿。 睇住网上面嘅 like 同埋留言做人，甚至乎因为咁样质疑自己嘅价值，一听就知咁样谂好傻啦。不过包括阿 Deep 自己，有时都会明白，但系做唔到。呢种矛盾亦系今次佢想喺作品入边表达嘅。编曲古词填词谭建文，监制廖志华、谭建文，上榜3星期上升5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8位。吴浩康，一切正常。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各位考生，我是张辉雄老师。口罩会阻住我哋呼吸，但系阻唔到我哋团伙。疫情可能会阻到我哋一时，但系阻唔到我哋一世。相信自己呢十几年嘅努力，足以应付到嚟紧嘅挑战，好好发挥。期待你哋喺嚟紧嘅将来继续发光发热。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星期日晚十二点到两点，唱片从陈小宝专访 Ray Cooper。 Hi, hello, Ray. This is Alex. Thank you, sir. I hope everybody's well and in good spirits. Strange and disturbing times, but we will get through it. And as a dear old friend of mine, God bless him, George Harrison said, "All things must pass." 想听 Ray Cooper 亲述同 Elton John 嘅珍贵难忘回忆，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日晚十二点到两点，陈小宝 Sunday 任我行。 我是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磨莉，敏感时刻。 翻嚟敏感时刻啦，咁喺直播室有 Kitty 同莫莉啦，喺电话旁边就系敏大人嘅。 系， 咁我哋头先咧就讲紧话睇咗一套戏啦，咁真人真事嚟嘅，咁啊想介绍下呢个真人，咁就系一个作者嚟嘅，美国嘅作者，个名咧叫做 Lee Israel 啊，咁主要咧佢就系写一啲人物传记，咁曾经都写过几本受欢迎，写得几好嘅。咁但系因为头先提到一件事啦，写呢个 Estee Lauder 嘅事件啦，就令到佢个声明咧就好差啦，然之后咧就话好穷啦，好老到啦，咁点样就踏上呢一个犯罪之路咧？咁啊，直到有一次咧，佢又谂住啊，我要写多一个即系出名嘅女明星嘅一个传记系啦，佢就希望翻身咁啦，咁啊嗰个天后级百老汇天后级嘅女丑演员就叫做 Fanny Brice 啊，咁佢咧就要去到一个图书馆嗰度就揾佢啲资料啦，咁啊揭揭下啲书嘅时候咧。就發現咗呢本書咧，裏面夾住咗三封信，咁就係三封咧呢個 Fanny Brice 嘅信件喺度， 係寫俾呢個人定係？ 係啦，咁然之後咧佢就袋住咗，咁啊走咗啦，咁啊離開咗呢個嘅圖書館。咁後來咧佢就靈機一觸咧，就將呢幾封信咧就賣咗去一啲書店。咁原來嗰陣時咧都幾興咧，啲人就去買呢啲，即係好似我哋去信和買明星相咁啦。我相信咁啊買一啲已故嘅名人或者以前嘅一啲出名嘅明星嘅一啲書信啦，一啲筆跡啦，跟住一啲簽名啦咁。咁佢咧就將呢幾封信咧就攞咗去嗰個書店嗰度賣。咁啊，卖得一个 OK 嘅价钱嘅，即系唔系话天价咁样啦。咁但系咧，就已经可以帮佢只猫睇医生，即系嗰个医药费咧已经俾咗啦。咁 喂，但系我想问下，佢一开头人哋点会信佢嗰三封信就系 Fanny Fry 写噶？ 嗱，佢咧。就佢咧自己喺嗰本書度攞走咗啦，咁啊攞去個書店嗰度啦，咁書店嗰人咧就 kind of 咧就話自己都識睇嘅，即係嗰啲收信件嘅人，即係佢話自己即係佢嗰個鏡頭都有攞，話佢攞個放大鏡啊，跟住喺度逐行逐行咁樣睇啊，又摸下啲紙啊等等咧，跟住就話其實嗰啲人咧即係收翻嚟嘅咧都係都識嘅， 就好似當鋪咁啦，起碼識少少嘢先知道自己攞。 系啦，咁当然 佢嗰次就唔使有啲乜嘢嘅策略嘅， 系啦， 真系拎去问下价嘅啫。 系啦，咁啊真系卖到钱，同埋又真系真嘅咁样。咁啊，但系经过呢一次过程之后咧，佢就知道点样卖得好价啦。就系佢话咧，呢一封信，因为俾钱佢买嗰、那个即系书店嘅店员咧，就话好好呢度，即系里面咧呢封信又即系讲到佢一啲特别嘅嘢，或者里面呢啲言谈之间啲句子咧，即系好有佢嘅 style。 即係好生活化，同我哋見到嘅有啲唔同，但係係佢個款喎咁樣。咁我開始就知道，哦，原來咧啲信件啊，或者一啲佢哋一啲筆跡嘅嘢，裡面個內容咧其實都坑嘅，即係賣得幾多錢係啦。咁所以之後咧，佢就靈機一觸啦，不如就去偽冒呢啲名人嘅書信啦。咁同埋因為佢不嬲咧，即係都係揸筆揾食噶嘛，咁所以寫嘢咧都係有一手嘅。初咧就即係冒佢哋嘅筆跡，又冒佢哋嘅即係講嘢嘅語氣等等啦。咁有時咧，佢就喺一啲即係揾到翻嚟嘅書信嗰度咧，就再加多兩句落去，即係 P.S. 咁樣啦，就冒佢哋。咁咧，因為佢自己有啲幽默感喺度啊，就令到佢揾翻嚟嗰啲信件咧，就會即係更加 有啲興趣或者得意 嘢，系啦，更加有啲得意嘢啦。咁而賣下嘅時候咧，佢就索性不如買翻啲相應年代嘅打字機翻嚟，即係越做咧就越 pro 啦呢件事。咁然後咧就揾啲舊嘅紙張去到打呢啲信啦。咁甚至有一啲好似即係影印機咁樣，點樣透嚟透去又可以冒翻嗰個人嘅簽名啊咁樣啦。咁就攞去賣。其實佢每次攞去賣咧，佢都好驚人哋睇得出嘅，因為好似頭先問第一個問題咁啦，哇！咁可能會知道你假嘢嘅喎。 咁 我 有乜理由咁多唔同人啲信喺佢度？ 系 咯， 佢會認到佢啦。 所以佢係川州過省去好多唔同嘅書店度買嘅。咁我梗係唔會每次都去彭永儀間書店度買啦。係啦，買哇！你識咁多名人嘅咁。咁佢去唔同嘅書店買，而佢個講法咧就話：哦，我有個表哥，佢即係過咗身啦，即係類似咁啦。即係有親人過咗身啦，咁佢裡面即係啲遺物裡面咧，我揾到一啲信喎。咁佢平時係即係收藏開一啲古董嘅，我唔知呢啲真定假噶，即系都有场戏喺度嘅，系啦，你睇下呢啲卖唔卖到钱咯，我自己都唔系好识嘅咁嗰啲啦，咁有啲嘢去到第二间咧就话啊呢个咧系我表哥托我帮佢卖咗去嘅，唔知几多少钱咧咁样。咁原來遇事者咧，佢有幾次都過咗關，咁有啲咧即係寫得好啲，即係佢嗰啲絕核啲啦，或者佢用心製作嗰啲咧，就買得啲好啲嘅價錢啦，咁樣樣。咁所以咧，越賣咧，佢就哇當咗係一個事業啦。咁不過就上得山多咧，都終遇苦。後來有一封咧，佢假冒一個英國演員嘅信裡面咧，因為佢要扮佢咧，一定係講下佢啲私人嘢啊，咁即係嗰啲人先有興趣去買噶嘛。咁裡面咧就暗示咗呢個人嘅性取向啊。咁由於咧，佢生前咧係好保護佢嘅私隱嘅，即係呢一個人啊，係啦。咁當然佢係冒咗啲死咗嗰啲人，冇人同佢對質啦，係咪先？咁但係點不知咧，呢一封嘢咧就俾嗰個英國演員生前嘅好朋友咧就知道咗，係啦，即係輾轉賣咗去書店，書店咪賣俾佢，就知道佢有生前識得呢個人咁啊，俾佢睇咁樣。咁佢話：嚇，冇理由，佢一定唔會咁樣講嘢嘅喎，即係一定唔會係佢寫嘅喎。咁開始咧就起疑啦。咁咧就好多，從此之後咧，好多一啲書店嘅人咧都唔再去買佢嘅信件啦。咁後來咧喺呢套戲咧就有講到佢係真人真事嚟嘅，佢咧就識咗一個人叫阿 Jack Hawk。咁呢個 Jack Hawk 咧，本身都係一個即係會犯事嘅人嚟嘅，都唔係啲咩好人嚟噶啦。咁但係男人嚟嘅，咁就係同性戀嘅男人啦。咁同佢咧又幾好傾喎，即係喺酒吧認識啊，咁樣又幾好傾，我做咗朋友喎。咁然之後知道佢呢個情況之後咧，就開始咧同佢一齊做呢一門嘢啦。即係我而家唔買得啊嘛，我寫俾你幫我買啊，不如咁樣咁大家即係對策啦咁樣。咁佢咪繼續可以做呢一門嘢咯。咁跟住嗰個人咧又好成功，因為嗰個人咧就好叻講嘢嘅，又好叻扮嘢嘅，所以去到嗰啲書店嗰度咧又識得拗一個好嘅價錢啦，咁賣得好啦，好容易就將佢嗰啲假嘅嘢咧賣去啲書店俾人啦。咁後來咧，因為知道喂唔得咯，你件事即係越嚟越揚啦，搞到我都真係揚嘅時候咧，佢就真係咧即係破釜沉舟啊！不如咁啦，你真係賣真嘢啦，唔好再寫假嘢啦，再攞假嘢出去賣咧，真係驚俾人即係驗下驗下就驗得到出嚟啊！ 喺邊度揾真嘢俾人？ 係啦，你哋估下佢哋點樣去攞真嘢出嚟咧？ 攞自己嗰、那個即係扮曬寫一封信，係自己寫俾第二啲人。攞去賣係咪咁樣？ 佢都唔係名人，邊個買你啲信喎？ 佢話曬假嘅， 啲 作者。 名人啲仔女啊，死咗啊，叫佢哋，你有冇執啲咩嘢啊？咁樣，我幫你賣啦，咁樣。 其實咧，佢真事咧就係佢去咗 啲好勁嘅圖書館， 嗯、 就去揾嗰啲館藏，就攞啲真嘅嘢出嚟。咁、嗯、當然嗰啲咧就要你登， 咁、啊、咪偷嘢咯。 係啦，咁後屘其實佢再犯多條罪就係偷嘢，仲要咧係偷龍轉鳳啊！ 嗯、 即係佢預先咧寫咗啲假嘅、 嗯， 因為你入去嗰啲好勁嗰啲 research library 嗰度揾嘢咧，你要登記自己係為咩而揾啊，揾啲乜嘢啊，幾時睇過啲邊本嘢啊咁樣噶嘛。咁佢咧就去啲 library 嗰度咧就揾嗰啲佢想要嘅嘢啦。亦都系佢可以冒得到嘅嘢啦，咁、嗯、然之后就攞啲真嘅，就摆喺自己嘅袋，摆喺自己只鞋嗰度摄走咗，咁啊将自己预先写好假嗰啲咧就摄翻落去，咁、 嗯、 后来咧就初初咧都未被发现嘅 ，FBI 只不过系知道佢呢个人周围去卖假嘢咧就。開始調查啦，咁越調查得多咧，就越知道佢哦，原來連呢樣嘢咧 都做埋， 都做埋。咁、嗯、結果點樣咧？我聽首歌翻嚟就講下佢嘅下場係點啦。 追不到太阳，等一个结束，借住新的扑空，愿望归于朦胧，绝望之生了惊恐，逃出生天那里止痛，当天的小孩童怎么逼迫到失控，难挡的枪炮亦要碰，谁同进退，谁人归罪，谁曾写空中景致怎么去，我若有泪不说羞耻畏惧，但却害怕灵魂粉碎，来来去尽处谁容许我撑下去，冲洗信仰悲伤太广常，天空有怪响，静默筑土无恙，愿望归于朦胧，绝望之生了惊恐，逃出生天那里止痛，当天的小孩童怎么逼迫到失控，难挡的枪炮亦要碰，谁同进退，谁人归罪，谁曾写空中景致怎么去，我若有泪不说羞耻畏惧，但却害怕灵魂粉碎，来来去去何时会累，沿途走几千公里怎么退，尽处谁容许我撑下去，以赤躯荒土角力守得清，存在心的资格哪里会埋头送你，谁同进退，谁人归罪，谁曾写空中景致怎么去，我也 有泪，不说羞耻畏惧，但却害怕灵魂粉碎，来来去去何时会累，沿途走几千公里怎么去，这夜中睡发梦都很顾虑，梦到尽处谁提醒我 继续同敏大人同莫莉咧就讲埋呢个 Lee Israel 最后个下场系点啦，即系呢位嘅作家啦，因为好老道就即系萌生一个念头就不如咧去即系假冒一啲名人嘅笔迹啊，写下啲信啊咁样。其实咧原来佢由佢做呢件坏事开始啦，到被捕咧，已经即系偷啊、改动啊、伪造啊等等呢啲超过咗400封咧已故名人嘅信件啦， 好多 系啊。不过他有话嘅，即系每封咧都系一个合理同埋唔系天价嘅价钱去卖，即系佢冇因为呢件事变咗富婆，佢冇因为呢件事即系赚咗好多钱啊，换新屋啊咁样嘅。佢话每一封咧大概系卖$50，即系最贵可能都系至到$100左右嘅啫，即系都即系可能几百蚊一张咯，系啦，即系都冇一啲好贵嘅价钱。 我谂佢有个犯罪心理系觉得我而家做紧嗰样嘢咧，唔系杀人放火啊。咁啊，所以就今日加念物理， 系 同埋唔系大奸大恶， 系啊，系佢罪疚感唔系咁强， 系啊。 咁嗰啲信讲真咧，我唔知即系可能啲西人多啲时间啦，系嘛？即系我哋即系如果我真系从来未曾试过入去 library 去搵呢啲古迹睇啦，难啦。咁当然有一批好熱愛歷史啊，考古嘅人會嘅咁樣。 係，咁同埋可能即係賣得平啲，咁嗰啲真定假真定假，即係真真假假算啦，咁買咗先算啦。咁可能佢容易出貨啲。 同埋對於啲 fans 咧，可能即係你，如果你好中意劉德華咁樣，就算唔係真係佢親筆簽名咧，咁佢即係佢 印出嚟嘅，你都會要噶 嘛？係啊，都好開心噶。我有幅劉德華寫俾梁朝偉嘅信。 係啊，係啦，就係咁啦。咁所以佢裡面好多嘅喎，佢話當中咧仲有一封幾特別嘅，就係佢假冒海明威，就投訴咧點解《老人與海》呢一出劇咧，就係會由 Spencer Tracy 去主演嘅咁樣，即係佢裡面會加插一啲咁樣嘅，即叫做得意嘢或者一啲主觀嘅睇法落去，咁可能你就好難去引證到啦。咁譬如可能一啲生活嘅日事啊咁樣，咁所以就係啦，好似孟大人咁講，可能即係覺得無傷大雅啫。其實講呢啲，咁但係最後咧係 FBI 去介入咗呢件事啦，咁然後捉咗佢，咁而佢亦都承認咗呢個罪行咧，亦都冇得抵賴啦。咁最后咧，佢就被判呢、這个服刑6个月，即系嗰啲叫做缓刑啊，缓刑6个月系啦。咁好似系有头一个月定系，总之我记得佢有一段时间咧系要被喺屋企嘅，即系佢系被 监禁，但系自己监 喺自己屋企嘅，系啊，咁样。咁到最后咧，好啦，到完咗啦呢件事。咁头先有提到一个人咧，叫做 Jack Hawk 啦，就系佢。喺呢段时间无啦啦认识嘅一个男人，咁啊同佢一齐去犯罪，咁当然啦， 到到最后，即大家都因为呢件事而即上咗身，都受到一个刑罚嘅时候，佢哋就冇再特别去联络定系点啦。咁完咗之后咧，有一日咧，佢就揾翻呢个 Jack 出嚟，因为始终佢好小朋友噶嘛，好似我哋一开头咁讲，佢嘅性格影响佢嘅造型，佢造型又影响佢嘅命运咁样。咁揾到一个咁样嘅朋友咧，佢就。都约翻佢出嚟讲啦，即系可能都同佢 say sorry 啦咁样，然后就话我想出一本自传啊，系啦，咁里面可能有你嘅出现啊 ，Jack， 即系你同唔同意啊咁样啦，就将佢成件呢件事，即系佢点样假冒人哋啲笔迹啊，点样去卖啊，点样俾人拉啊，中间嘅过程啊，几咁心惊胆战咧，就佢话不如我而家写本书啦咁样。咁呢个人就话哦 ，OK 啦，咁你写啦，咁样不过可唔可以即系开个玩笑， 可唔可以分翻啊？ 佢冇 钱啊， 佢冇，因为原来去到嗰阵时咧，喺套戏里面讲，我唔知道真实系咪咁样啦，即系讲到嗰个 Jack 咧已经好老，即系同埋已经好病啦，佢已经唔再 care 钱啦，佢净系觉得哦，咁你想做就做啦，不过最好你喺里面就写得我好啲，即系靓仔啲啊，或者后生啲啊，咁样啦，咁最讽刺嘅就系呢本书就真系写成咗。 卖得咁样啊？ 好卖得、啊，依一本书咧，令到佢赚嘅钱咧系远多过佢之前伪造咗几百封信可以卖得到嘅钱，即系佢凭住呢一本书，佢写翻佢自己，佢所得到 系，我想问一问啦，咁佢个英文名叫 Will you forgive me 啊嘛 ？Can you ever forgive me？ 系 Can you ever forgive me？ 我嗰阵其中一个决定唔睇嘅原因咧，就系好少。 最 后都骗案啊！即系譬如你睇哇 ，Ocean Eleven 啊咁样吓，或者咩点讲啊？即系佢嗰啲打劫戏嗰种会有个名噶嘛？点会而家即系佢系一个即系佢一个点犯罪戏，但系佢有一个爱情片嘅名，咁我好 confused。点解呢个 Will you ever forgive me？ 其实呢句系点解佢要咁改个名咧？ 吓，因为到最后佢即系好似想 confess 啊，对唔住啦，咁样样咯。 即系唔系佢本自传咁样叫啊？ 唔系啊，好啦， 拜 拜， 敏敏。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公布，截至今日下午四点，冇录得新增的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本港个案累计仍然是1036宗，其中一宗是疑似个案。卫生防护中心再次提醒市民，为减低感染风险，市民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尽量与他人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尤其应该减少外出和避免聚餐或聚会等社交活动。中心发言人说，鉴于全球各地的疫情仍然非常严峻，各地个案数字不断上升，中心强烈呼吁市民应该避免所有非必要的外游计划，并要时刻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警方禁止和反对职工盟在5月1号的游行及集会申请。警方解释，集会及游行属于多人聚集的高危活动，会增加参加者和其他市民感染新型肺炎的风险。职工盟主席吴敏仪说，非常遗憾和不满，质疑警方是借疫情打压市民所有游行和表达意见的权利，觉得是强烈的政治审查。他又说，明白现时面对疫情亦都受限聚令的规限，但有需要平衡公共卫生和市民游行的权利。银行工会宣布，联同金管局和房委会研究商议之后，由银行提供按揭贷款还息不还本措施，将会延伸至房委会资助出售单位，包括居屋、绿置居、租者自其屋、私人机构参建居屋，以及可租可买计划的一手市场和第二市场计划，为更多有需要市民解决燃眉之急。会员银行将会适时公布具体安排。中银香港宣布，物业还息不还本安排将会延伸至房委会资助出售单位，同时亦都配合支持富有发展商议案的按揭贷款延期还本申请，延期还本期为6个月，期满之后可以因应情况申请再延长6个月。 汇丰亦都表示，为舒缓个人客户嘅财政负担，按揭还息不还本安排将会新延至房委会资助出售单位，细节将会适时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建议研究将消毒剂注入人体作为治疗新型肺炎的手段，受医护界猛烈批评。在白宫抗疫记者会上，官员交代研究结果，指出太阳光和热力会令新型冠状病毒更快变弱，漂白水可以在五分钟内杀死唾液和呼吸系统体液中的病毒，消毒酒精所需的时间更少。特朗普随即说要进一步测试，例如研究透过皮肤或其他途径将强光带入体内，又反问有没有方法进行类似将消毒剂注入人体的研究。有医生批评特朗普的言论会带来致命后果，又说将任何类型的清洁产品注入人体都是不负责任和危险的建议。有呼吸道专家呼吁民众不要听从特朗普的任何医学建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3,448点，跌6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795点，跌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48，瑞士法郎0.975，加元1.41，人民币7.083，英镑对美元1.233，欧元对美元1.08，澳元对美元0.637，新西兰元对美元0.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3.11美元，卖出1,716.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早上天气较凉，市区最低气温约18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2度，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一两阵雨，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日间温暖。现在的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在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继续凭着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性是两个人的沟通方法， 不如我哋学下好好沟通。 敏感时刻，性情中人。 星期五晚咧，我哋继续有性情中人嘅环节啦，莫莉。 系。 系咁啊，今晚咧，我哋继续邀请到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疗专业协会嘅会长 Anna 同我哋倾偈嘅。Hello Anna。 Hey, hello， 大家好啊。 系咁啊，今晚咧，我哋就好广阔啊呢个题目，因为都可以涉及到呢个小学、中学同埋大学嘅朋友。 系。 系啦，我哋就讲咧呢三类朋友嘅性教育嘅一啲经验分享。 系啊，系啊。即暂时就不是一个大的研究，不过就是咁啱可能是去过小学啊、中学或者大专咧做一些嘅性教育的讲座咧，咁有啲经验分享。 系 Anna，我想问一问你个问题啊，因为作为学生，尤其是我哋香港嘅学生咧，我觉得佢哋比较保守啲嘅。嗱，保守嘅意思系同人分享呢样嘢保守啲，唔代表佢哋喺网上或者识朋友方面系 私底下嘅行为。 系啦，嗱，唔代表嘅。咁但系就系头先我所讲，佢哋唔系太会同任何一啲人分享，例如唔识嘅人，佢更加唔会想同你分享啦。咁所以你同佢哋做呢个经验分享嘅时候，会唔会有一定嘅难度啊？ 咁样，因为我哋去 首先我哋被邀请去佢哋嘅学校讲 talk 啦，咁所以我哋初期都系讲翻我哋一啲嘅性爱嘅理论啊各样咁，然后讲一啲经验啊，咁我都知道佢哋怕丑噶啦，咁所以我咧就通常讲完 talk 咧就会醒几条题目俾佢哋答嘅，就俾啲纸，即系啲环保纸派俾每一个同学咧就填完翻嚟，我哋根据佢嗰个答案咧即系去分享咁样啦， 系 啊，咁我通常会问啲咩嘢咧，就真系中小学、大学我都系咁问噶啦。第一，佢几多岁开始拍拖啦？第二咧就系即系佢觉得点解会中意个对象啦？第三啦，佢觉得爱情系乜嘢啦？第四，佢觉得爱情咧最困难系乜嘢？咁然后觉得爱情最重要系即系最重要啦，同埋最困难系乜嘢咁样咯？系啦， 咁得出嚟嘅答案有冇出乎意料嘅咧？ 其实就都唔系出乎意料，而系话，其实都大家都听过，都系讲过啲嘢嘅。不过，譬如话关于几时开始拍拖咧，就其实大家都可能会想象得到啦。你估系最早系几多岁啊？ 理想啊，即系佢最想 系。我问佢哋啊，几多岁开始中意人啊？ 哦，真系有呢个嘅情况出现，我估十二三岁， 我觉得早好多啦。 我哋收翻嚟嘅答案咧就系三岁嘅， 系啊，即系我所以就话而家真系唔同以前噶啦。小学可能已经拍拖噶，当然梗系唔鼓吹大家咁做啦。但佢真系可能会系噶， 系即系有中意嘅感觉，原来几岁已经有噶啦。 系啦，系啦。咁嗱，咁我哋初即系譬如话，如果有自己小朋友谂，都系讲笑啦，都系梗系觉得哎呀好感。但系我真系喺小学去讲拖，有一个同学就系话。小六啦，咁佢就话佢四岁就中意咗一个人，咁其实佢系我话唔需要留名嘅，咁然后咧，但系你收翻嚟一百个同学噶嘛，即系一级大概一百个学生，咁我抄到呢、这个四岁就中意，咁然后咧再睇埋其他问题咧，佢答得比较深刻啲啦，即系可能话即系无法去继续啊，或者发展，即系中意咗又冇办法，咁佢唔知点解我读呢个答案出嚟咧。咁好多人都已经为自知道系边个同学嚟嘅。 吓，点解啊？估得到啊？ 系啊，就估咗到，然后咧就围埋去嗰个同学，男同学嚟嘅吓。咁然之后咧，嗰个男同学咧就开始咧流泪啦。 哎呀， 咁你谂下咧，嗰个深刻度咧，即系因为佢已经揾唔翻嗰个人啦，同埋佢仲系中意佢啊，依家六年班啦。 哦，即系佢将佢个件事可能都有曾经同人哋提起过，所以啲人，所以你一讲嘅时候咧，其他人就知道你讲紧嘅就系佢啦。咁围埋去佢喊咧，并唔系因为觉得诶俾人知道咗好丑，而系佢个喊系出于佢谂翻起嗰件事，觉得好伤心啊。 系啊，系啊，而系一种用情之心咁样吓，即系觉得嗰阵时嗱，因为其实嗰个咁嘅背景好特别啦，就系、是我哋去讲呢个 talk 嘅时候咧，可能邀请我嘅系一个社工去讲啦，但系个社工之前已经提醒我话，其实咧我好艰难嘅，六年班就要揾你嚟讲性与爱呢啲嘅理论啊，或者讲到呢个道理，咁其实有啲老师就唔赞成嘅，即系有啲抗拒啦，有部分人就令到佢有啲担忧，咁到时去到讲咧，因为全级喺度啦，我都见到一开始讲嘅时候咧，有啲嘅老师可能就企喺后排啊，翘住只手啊，即系好似都唔 系 好想听，好尴尬咁样嘅。咁咧，当我收集到问卷翻嚟咧，逐样题目读出嚟嘅时候咧，咁咧开始啲老师就已经即系又开始松容少少啦，觉得哇，原来啲细路已经谂啲嘢咁成熟噶，咁啊有啲惊讶，即系佢哋可能本来话唔好咁早佢讲，但系原来佢啲小朋友已经系好好似谂啲嘢同大人，其实我同佢哋讲话，你哋嘅答案同我教大专生嗰啲大专讲嘅答案差唔多。甚至有啲更加深刻，咁要想话俾你系咩深刻，咁然后咧就系、是当呢个同学咁喊嘅时候，终于后排咧相对初初比较有啲抗拒嘅样嘅老师都围埋嚟开始去关顾呢个同学咯。呢、這个我觉得系一个好深刻嘅一次小学去讲 talk 嘅经验嚟嘅。 即系其实可能有啲老师即系或者系嗰班唔系觉得好需要咁早去提及嘅老师。亦都嗰个情况好出乎佢哋意料之外，就係原来你哋唔讲呢，其实小朋友喺其他嘅渠道已经 有所認識，或者其實他們已經開始接觸這件事，有自己的想法添㗎啦。 冇錯，冇錯，的確係咁樣嚇。並且咧，佢哋都唔簡單喎。譬如頭先，即係我哋唔能夠一一讀出啦，因為都收咗好多文件翻嚟嗰啲嘅答案。咁不過咧，我最深刻嘅有一個咧，就係話我話最難係乜嘢啦。咁有一位學生就話，即係小六啦，就話最難就係咧，既我諗我以前可能分享過，既相愛咧，又要有各自嘅空間啊，記唔記得？ 我冇印象啊，但系小学生讲噶呢样。 系啊，我真系惊讶到不得了。小六， 佢参透咗人生嘅道理啦，已经。 系啊，好犀利。咁我即系成当场，即系哇！当我读嘅时候，嗰啲老师都喺度，觉得好惊讶啦吓。咁、然之后就觉得哇，点解会咁犀利嘅咧？讲到咁深刻嘅咧。 系咯、啊，系咯、啊。 咁當然你話係要維持天長地久啊，困難呢啲咁好多人都會講㗎啦嚇，咁、但係佢哋都有，但係呢個空間，自我空間呢樣嘢係真係好犀利，即係十一二歲嘅小朋友咁樣講。 係，到底係佢哋自己嘅經歷啊，即係已經拍拖知道要有私人空間啦，定係即係可能喺佢嘅環境裏面見到，譬如可能見到爹哋媽咪，即係因為一啲嘢而嘈交，或者聽到佢哋咁講，或者佢哋係睇電視劇啊，或者睇戲去學到呢樣嘢咧。真的不知道喎，可要同佢面對面傾先。 唔知係邊個寫嚇，即係冇話去訪問佢。但我覺得，就算佢係真係一個 social learning 嘅過程咧，聽到人哋咁講，而佢要有記得嘅話，又要寫埋出嚟嘅話咧，係筆記名先話寫出嚟都好啦嚇。咁我相信對佢都係有一種嘅，即係佢覺得係 make sense 啦，同佢嚟講嚇。係咁呢個係即係小學嘅其中一個例子啦。 咁我哋聽到呢度咧，就不如聽翻首《相愛很難》原来都知道小学生已经知道，原来拍拖咧，即系都有好多难关要过，而佢哋咧亦都用文字好深刻咁样咧记录咗出嚟啦。咁到底去到中学同埋大学嘅时候做呢啲性教育，佢哋呢一班同学仔嘅反应或者嘅睇法，同小学生有啲咩唔同，或者有啲咩系竟然好相似嘅咧？我哋听首歌翻嚟，继续同 Anna 倾偈啊！ 好。 最好有生一日都爱下去，但谁人能将恋爱当做终生兴趣？ 生活其实只在找到个伴侣，面对现实，热恋很快变长流细水。 可惜我不智或侥幸，对火花天生敏感。 不过两只手拉得太紧，我渡过了界，那对爱人同时亦最易变成一对敌人。也许相爱很难，就难在其实双方各有各寄望，怎么办？大的礼会内疚，却也无力归还。也许不爱不难，但其未成佛升仙，也会怕爱情前途暗淡。爱不爱都难，未快乐先有责任给予对方。年老昏暗，得到浪漫，又要有空间。得到地方，却怕去到终站，然后付出多得到少，不介意。但又担心有人看不过眼，可惜我得志或侥幸，对火花天生敏感。不过两只手拉得太紧，爱到过了界，那对爱人同时亦最易变成一对敌人。也许相爱很难，就难在其实双方各有各寄望，怎么办？要单恋都难，就太大的理会内疚，却也无力归还。也许不爱不难，但愿你成分星星也会。 恋中都永远记住第一届，别要张开双眼。 首歌翻嚟啦，咁我哋继续同 Anna 倾偈啦。咁啊，头先讲到咧喺小学嗰度做性教育嘅时候咧，收翻啲问卷翻嚟咧，见到小朋友嘅答案咧，其实都几惊讶嘅，因为原来佢哋都识好多嘢啦，即系未必好肯定佢哋系即系自己亲身经历学翻嚟啦，定喺咩渠道度知道。但系咧，原来喺佢哋心目中咧，即系对于爱同埋性咧，都已经有一啲自己嘅睇法噶啦。 冇错。 咁去到中学同埋大学。又即系一齐去到比较，有啲咩唔同咧？ 系啊，其实去到中学嘅阶段咧，其实我就系讲另一种经验啦。当然中学就未至于话唔讲得啦吓。咁不过咧就系想讲喺中学阶段，我当时即系当然唔同嘅中学都会有邀请，但系其中一个好深刻嘅邀请嗰个情形系点样咧？就系话当佢哋学校发生咗一啲事啦，即系可能系中一二嘅同学仔咧，互相咧可能喺网上有啲情缘啊，或者网上有啲嘅相片点样样咧，导致咗家长知道到触动之下就打电话俾学校。咁然之后咧，学校就觉得唔得啦，唔得啦，我哋要快啲做性教育，搵人嚟讲。咁于是乎咧，一发生之后咧，就一两个礼拜就 call 咗我去讲堂。 系， 咁我就会觉得点解平时咧就唔去做，而系出现咗问题而去做咧？咁似乎唔少嘅情形咧，呢、这个回应翻上一次讲香港人嘅性教育嘅性症嘅问题嘅时候咧，其实系言出一次，即系一脉相承咧，就系话嗰个我哋去到中学嘅时候，或者好多时候嘅性教育都系。好 reactive 啊！有事发生我哋就嚟，但系就冇一个前瞻性，就话晨早已经要谂定咩时候我要讲咩，咩时候要讲乜嘢吓。咁而嗰一次个感觉就系话咧，我发现咧，中学生就比小学生更怕丑。小学生就唔知咩，你咁点你咪讲啦吓。咁啊，但系咧，中学生咧就系、是、哇，佢哋已经知知地噶啦嘛，又有感受，又可能心中意嘅人都已经就喺附近，唔知点样吓。咁咧 喺埋个礼堂里面，就坐喺我前两行啫。 讲到两讲互相。对望哇，尴尬到 你千祈唔好点我名叫我答问题添啊！ 系啦系啦，好扭拧啦，然后好轰动啦，跟住讲少少讲到边度咧？对啊，我系点点点，佢哋就哇就嘈，即系佢哋有好多好尴尬嘅嘢就出现啦。咁佢哋好明显嗰个社教化嘅过程已经将，如果话小学开始慢慢将性摆边缘化，而去到中学就慢慢更成熟，佢觉得完全系边缘化嘅话题嚟噶、啊，所以佢哋特别怕丑添，叫佢答问题都唔敢答。小学生都仲系可以，我答我答有少少咁样样吓，咁样去到中学就真系哇，你觉得系困难，佢哋就咦嘢好多反应啦， 系 嗰啲反应就系咦哎呀咁嗰啲啦。 咁Anna， 我想问一下咧，咁如果听你咁讲，会唔会系反而小学嘅时候你嗰啲嘅教材可能就会开放啲，到啲中学嘅时候就收敛翻啲？ 唔系啊，唔系，其实差唔多都系同一类。我话即系佢哋系要知嘅时候，我哋就话俾佢听下啲理论系点样样啊，你嘅身体系点样。反应啊，要即全部都系讲嗰啲嘢。咁、但系咧个问题就系话，即系当面对咁嘅情形之后咧，我哋到到中学生咧，发觉佢哋当然佢哋都系答嗰几条问题噶啦。咁、中学生答嗰啲问题，从小真系唔会太生在后院。当然可能有啲就即系佢啲年纪可能都系三四岁咁样吓。咁但系佢哋可能话最所谓爱系咩咧？中学生就再深刻少少，佢话爱咧就系、是、将自己，我记得有句，将自己交托俾一个人啦，填满心灵上嘅寂寞同埋空缺咁样吓。咁啊！呢个 文艺嘢嚟， 中一二系啊，中一二咁样去讲 啊， 系啊， 系啊，系啊，佢哋都会系有咁样回应我哋啦。咁当然，喺中学就仲有一啲情形，就系话中学入边有啲系正常吓，有啲系即智商系正常嗰啲，咁有啲就系可能系属于智障啦吓，咁嘅同学咧，咁佢哋都会系多啲去讲保护自己嘅问题啦，吓佢哋比较有呢个意识。不过佢哋讲到咩系爱河，佢哋一啲都唔会咿呀呀嘅，好跳脱咁样样咧，系赤裸裸话俾你听到我系咩感受啊，咁样讲得好清楚嘅吓。即系如果佢系冇受到社交化咁严重嘅话吓， 咁Anna， 我想问一下，即系当你即系收到呢啲问卷嘅答案啦，或者你甚至读翻出嚟嘅时候，譬如。 一啲人嘅睇法係比較極端啲，或者係我唔知悲觀啲，或者係特別啲嘅時候，你會唔會去 comment 佢？即係會唔會話啊，其實咁樣睇咧就未必係咁好嘅喎？但係呢啲又係一啲好主觀嘅睇法嚟嘅喎。 嗱，咁我哋当然咧，其实我哋就唔会话，除非佢真系好错嗰啲啦，因为有时系态度，我哋唔会话特别去同佢讲话你唔系咁谂吓。咁但系有时候咧，我哋其实因为收问题，我真系讲完 talk 收翻嚟嘅，咁我就同佢哋讲翻，读一啲特别嘅答案出嚟，然后再同佢哋做一啲嘅分享咁样样吓，即系俾佢知道咧，佢哋自己啲同伴大概系点啊，等佢有个 awareness 啊，其实大家都系唔系孤单啊。当你觉得点，如果有人觉得好悲观嘅话，有啲人都系咁睇。咁但係有啲人好正面嘅，等佢 feel 到嗰、那個即係個 peer 入邊咧，唔係只係得一種情意外，冇人同你傾嘢，個個都咁上下諗嘢呢啲嘢嘅。咁、當然咧喺呢個中學入邊咧，就有啲實際嘅情況就是，當佢話難嘅時候咧，唔單止係去到情感嘅 issue， 佢真係會講因為冇2000尺嗰間屋嘅，即係佢會講咗少少實際啲嘅地方，即係嗰個好好生活上啊，又話要金錢嘅問題啊，呢啲就開始出現啦。 咁去到大學咧，就會唔會更加現實咧睇呢一樣嘢？ 大學入邊，我哋想講咧，就係話佢哋個講堂當中，佢哋嘅反映出嚟嘅大學面貌就係、是、佢已經唔會特別有人一個學期嚟講一啲 talk 啊啲咁樣嘢咯。咁我哋就話咧，大專嘅教育入邊咧，好睇嗰間學校有冇一啲老師有啲 training， 有咁樣開通識課又好，開咩課咧就去上堂。咁嗰啲課通常都爆曬。咁啲老同學就話：我想 take 㗎，不過一 take 就滿曬啊咁樣樣嚇。咁我哋就會發大專入邊咧，同學仔強調嘅係自我嘅即係批判思考。佢唔一定要人話俾人 A、B、C 你嘅身體點嘅，但佢係希望多啲嘅反思嘅嘢咯。咁、但係咧，似乎我哋嘅教育制度入邊咧，又唔係好多咁嘅機遇，好睇好撞彩有冇咁嘅老師。有就開啲課，冇咧嗰啲同學仔自己都覺得好唔足夠啊。 系 啊，呢个系啲大专嘅同学咧，我哋同佢倾啲 focus group 啦，佢哋自己嘅反应啦吓。 咁但系对于譬如同样嘅问题，佢哋嘅态度或者谂法，又有冇啲特别嘅令到你深刻嘅咧？喺大学生嗰度， 大学生嗰度咧，佢哋开始就唔系净系话点样嘅困难啊嗰样嘢，而佢哋就譬如有啲就可能系多啲去讲嗰种缺失啦，因为嗰个系。因为啲同学咧已经开始发现自己，一系就好想拍拖，一系就好想收埋自己。咁有一部分就会话，爱情或者爱情系我人生齐拼图入边咧缺少嘅一块拼图咁样样吓。即系佢开始有种 yearning， 但系又唔知点样去寻索嗰样嘢。咁但系就反而会系咁样，点解去到大学嘅时候咁咁吓？即系呢啲系会有啲深刻嘅人不过佢对于性方面咧，多啲人就理解多啲啦，佢哋会俾到多啲答案啦。为咗传宗接代啊，为咗 pleasure， 即系愉悦啊。咁或者亲密感啊，佢哋就会讲到多啲出嚟咁样咯。 即系大学生可能佢哋自己有多咗啲经验啦，我谂系嘛，咁所以其实佢哋嘅睇法可能就会有一啲新嘅 idea 出嚟都唔定。 冇错啊，当然咧，去到大学嘅时候，当然我哋发现咗多啲嘅 issue 咧，佢哋就唔系咁简单啦，净系讲紧男与女啊，或者可能讲紧多元嘅性关系嘅问题又会出现啊，好多疑问，唔知系应该点样去处理啊，或者同性嘅吸引点样处理，佢哋都会多咗其他嘅问题浮咗出嚟嘅。 系，咁你对住唔同，即系譬如小学、中学、大学唔同年龄层嘅对象，咁喺advice 上面，即系俾佢哋嘅忠告上面，会唔会都有唔同？即系喺唔同嘅范畴，会 focus 喺唔同嘅地方嗰度咧？ 嗱，咁样嘅，我哋整体嚟讲咧，就系话希望咧，话俾同学听，我哋过去嘅性教育咧，最惨就系书本都系讲防止性病啊，唔好拍拖啊，唔好婚前怀孕，即系讲咗啲负面危险嘅嘢，而且系正确嘅嘢啦，当然吓， 系 有性病。咁但系咧，好少性教育专门就系讲性系正面嘅嘢啊，全人教育嘅嘢啊，你嘅健康，你亲密关系嘅建立，佢系可以就俾愉悦同埋建立人同人嘅连结，呢啲好少人讲，我哋就成日想同无论中小学大学都话俾佢听，呢个系一个好好嘅事嚟嘅。不过你要点样样去学习呢样嘢，即系等于游水系好，打篮球都系好，但我唔可以净系讲游水会抽筋，打篮球会整亲只手， 系 屈亲，咁搞到冇人去敢打篮球或者。或者冇聽到佢正面嘅嘢咯，咁我哋成日都想 promote 一個正向，話俾人聽，呢個係一個生命嘅教育，用無論中小學、大學嘅同學都明白，性唔係愛嚟擺喺窃窃私語同埋愛嚟照嘅嘢，而係你可以好開心同人分享。 咁样嘅嘢啦。 所以我觉得而家呢个时呢、這个世代啦，都已经系开放嘅世代啦、嗯。所以如果有啲咩疑问都好，都真系的而且确唔好怕丑嘅。 真系 问咗先。 Anna， 我觉得你都做得好好啊，因为你俾我哋嘅印象就系每一次都会同我哋讲咧，即系一啲性啊或者亲密关系嘅时候，可以带到俾一对 couple 嘅一啲好嘅嘢，即系譬如身体上有冇啲乜嘢荷尔蒙分泌到出嚟啊，令到两者嘅关系会好啲啊，即系无论生理上同心理上，哦，原来其实性我哋可以即系正面去到睇，唔需要咧即系偷偷摸摸咁去即系收埋唔讲嘅咁样，所以你做得好成功啊， 因为呢个好健康，系我哋生命嘅本质嚟 嘅。今日 thank you 晒你啊 ，Anna， 好多谢你，我哋下个礼拜五再倾，拜拜， 拜拜，拜拜。 You're the light, you're the night, you're the color of my blood. You're the cure, you're the pain, you're the only thing I wanna touch. Never knew that it could mean so much, so much. You're the fear, I don't care, cause I've never been so high. Follow me through the dark.Take you past the satellites. You can see the world you brought to life, to life. So love me, love me.